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1988年千百惠的《再次拥有》专辑当中的，他的名字叫《回忆》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好音乐959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而今天第二首歌呢，是一首翻唱歌，原唱是蔡健雅。蔡健雅呢，在2007年的专辑当中演唱了这一首《空白格》，翻唱版本来自杨宗纬。杨宗纬呢，2014年翻唱了这首歌，并且把它作为了当年的电影《一生一世》当中的主题歌。而且在同一年的《我是歌手》当中呢，杨宗纬也现场演唱了这首歌。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杨宗纬的《空白格》呢，是剧场版，当中的男女对白呢，来自于电影《一生一世》当中。 知道吗？爱过，就是一生一世。 我想说的是，我爱你。 答应我，离开我。 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 得。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。 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，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。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 这是来自杨宗纬的《空白格》，是电影《一生一世》的主题歌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蔡依林2003年《看我72遍》专辑当中的抒情主打歌《假面的告白》。这首歌的作曲是新加坡的音乐人李伟松，而 MV 呢更是远赴韩国，在韩剧的《冬季恋歌》的雪景来拍摄。为了拍摄到更好的雪景，拍摄日期呢选择了韩国最冷的一月份。 好像缺了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江美琪2001年响起专辑当中的凝望，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古巨基的翻唱歌，翻唱的是张国荣的歌曲。这首歌是收录在2017年古巨基向张国荣致敬的一张专辑当中，这张专辑当中翻唱了诸如有谁共鸣、当年情、当爱已成往事、浓本多情等多首著名的张国荣的作品。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是共同度过。 谁下眼睛熄了灯，回望这一段人生，望见当天今天，即使多转变，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，曾在我的失意天疑问究竟为何生，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，勇敢去面临人生。若我可再活多一次，都盼再可以在路途重逢着你，共去写一生的句子。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，我都盼面前仍是你。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，没什么可给你，但求凭这阙歌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，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，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，分开也像同度过。没什么可给你，但求凭这阙歌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，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，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，分开也像同度过。但求凭这阙歌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，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，但求凭我爱火 这是来自古巨基翻唱张国荣的《共同度过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翻唱歌的原唱，这是林良乐的《温柔的慈悲》，来自他1992年的专辑当中。翻唱他的歌手呢，包括有阿桑，阿桑在2009年不幸离开了我们，而这首歌的原唱林良乐在2016年也因为患病去世了。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

这是来自任贤齐1996年的专辑《依靠》的同名的标题歌曲。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一起听到的是苏芮的《凭着爱》，这首歌就是《再回首》的粤语版。而且呢，这首歌是先有粤语版，再有普通话的版本。作曲是来自《大话西游》《一生所爱》的作曲和演唱者卢冠廷，同时呢，这也是洪金宝的电影《群龙戏凤》的主题歌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曾达冰似脚的温柔，疲倦了，谁来倾诉？遇过几多痴情，怎会不知道？但我心知，终有一日，定会找得到最好。凭着爱，我信有出路。凭着爱。情怀不老，在这一刻因你，终于可拥抱。就算始终失意倒运，人生已再没苦恼。曾来这高高低低、弯弯曲曲中跌倒，才就读开开心心、简简单单。已极好，最美丽仍然是爱，低旅上仍然是好，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。我信有出路，凭着爱，情怀不老。在这一刻因你，终于可拥抱。就算始终失意倒运，人生已再没苦恼。存在这高